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嘉宁帝停在昭仁殿前，目光悠远。这座宫殿自太祖驾崩后便从未开启，朱红的殿门上甚至生出了些许锈迹来。他猛地推开殿门，伴着吱呀声响一脚踩了进去。湛青的石阶透过十几年岁月似乎没有丝毫改变。嘉宁帝行过石阶，走到回廊的拐角处停了下来。16年前的那日大雪皑皑，他就是躲在此处看着太祖靠在石阶上咽下最后一口气。帝圣天陪在太祖身旁，直到天尽拂晓才打开昭仁殿的大门。炎帝王已崩，他如今黄袍加身，君临天下，但走进这座宫殿却突然发现他和当年没有什么不同。16年过去，他对那个人埋进骨子里的恐惧并没有消失。太祖离世前曾经交给帝圣天一个木盒，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帝圣天也从来没有提起过。但太祖去世前将此盒交与帝圣天时说的话，他始终记得清清楚楚。 大金就交给你了。 唯此一句，如鲠在喉，16年不得安寐。他才是大晋的君王，韩家的江山怎么能让外姓人把持？帝家的存在就是他头顶高悬的利剑。 帝圣天， 缓缓吐出这个名字，嘉宁帝合上眼，冰冷的寒风拂过，恰如16年前那个夜晚的心境。城外，赵福小心翼翼靠近树林，两大高手的交战让周围人鸟绝迹，越是靠近树林气息越是紊乱，若非已经进入宗师之列，他恐怕早被两人交战的阵法卷进去，尸骨无存了。两道模糊的人影悬浮在半空，掌劲与剑气四溢，只听见一声轻喝，半空中的千百道剑气突然聚集成巨大的宽剑，横劈在火红的人影上，轰然巨响，火红色的人影直接被剑气砍倒在地，陷入大坑之中。百米之内的树林也因这惊天动地的一击被夷为平地，巨坑里的人气息全无，堂堂一个宗师就这么死了。 大宗师的境界竟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。 赵福遍体生寒，藏在小坡后的草丛里，大气都不敢喘，迟疑着抬头朝半空中缓缓降下的人看去。这一望，连尚在跳着的半颗心也一并给吓沉了。尽管隐约猜到了些许，可到底不如亲眼见到震撼。无论那人消失了多久，他的震慑力数十年如一日，从不曾减弱半分。赵福看着那人落在地上，随意看了坑中一眼，就抬步朝树林外走去。赵福刚准备缓口气，却听见脚步声停了下来。他小心翼翼探出头，呼吸一滞，玄色的人影转身朝这边望来，让他恨不得连手脚也蜷缩起来。在赵福埋头的一瞬间，帝圣天挑了挑眉，目光深沉，消失在原地。半晌未闻声音，赵福忐忑抬头，见树林内空无一人，死里逃生的庆幸感席卷而至。他一个跃身跳起来，不顾一身草屑，疯了一般朝京城里逃去。皇城里，赵福寻了半晌，才在昭仁殿的石阶上找到了沉默而立的嘉宁帝。 陛下，是帝家主回来了。 唉，大宗师啊，朕知道了。 从始至终，他只回了这么8个字。一日后， 韩烨和任安乐掉下万丈悬崖、生死未知的密信送进尚书房时，嘉宁帝脸上的平静终于被打破。 哼，混账，居然敢动我大晋的太子，青城派活腻了不成？ 像是积聚的愤怒找到了宣泄口一般，桌案上的奏折被他扔了满地。赵福立在一旁，眼都不敢抬。半晌后，他听到嘉宁帝冰冷的声音： 赵福，传朕谕旨，青城派包藏祸心，扰乱朝纲，令齐南侯统御10000兵力，即日出发剿灭青城派，不留一条活狗。另宣一道圣旨去化元山，言太子化解武林危机，甚得朕心，朕与他一月时间替朕暗访百姓，可推迟回朝之期。 是，看来陛下是要替太子稳住东宫之位了。这也难怪，帝家主重现世间，没有人会比太子更适合继承皇位。只是青城派既然在化元山为太子布了局，青城老祖和吴延嵩又怎么会突然入京自投罗网，还被帝圣天截杀在京城外？青城老祖到底知道了什么？ 赵福，派禁卫军守在东宫外，没有朕的谕旨，谁都不能随意进出。 啊，是。 赵福明白嘉宁帝这是在防着帝圣天，垂眼退了下去。尚书房内只剩下嘉宁帝一人，他沉着脸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从化元山送来的密信，神情莫测。敢和青城老祖勾结谋害太子的人，京城里能做到这般地步的，屈指可数。这里是一处山谷，四面被高山围住，走过数百米处才有一处洞口可攀岩出谷。洞口外瘴气密布，隐隐有灼人的阳光落下。任安乐站在仅有一人宽的洞口下，兴叹了半日，样样往谷内走。 唉，也不知道院树那个傻姑娘什么时候才能寻到这里。 如今他别说越过洞口，体内剩下的这点功力能不能使剑都是个问题。潺潺的溪水清澈见底，深秋季节枫叶落了满地，但垂着眼胡乱踩的任安乐完全没心情欣赏这些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。他推开竹门，靠在门边，看着床上躺着的人，眼睛一眨不眨。寒夜平日里温润俊俏的面庞苍白透明，嘴唇枯涩，衣衫上的血迹沉淀成触目惊心的暗红色，两只手无力垂下，没有一点生机，像个死去的人。当时他和寒夜一起掉进了河里，迷迷糊糊顺着水流飘进了这座山谷，如今除了那个洞口，根本寻不到别的出路。 我怎么就做了这么件亏本的买卖呢？居然鬼使神差地跟着寒夜跳下了化元山，那可是万丈悬崖呀。 任安乐敢打赌，那时候他要是稍微还有点脑子，绝不会做出这么实诚的事。被困在这里陪一个将死的人不说，连一身功力也散得七七八八。谷里有些草药，但只能止血。寒夜内伤过重，任安乐花了一天一夜，耗尽半生修为才保住他的命。可是寒夜仍旧没醒过来，这两天他连眼都没合过。他不敢睡，怕一睡寒夜掉在心口的一点气就给没了。只要一闭上眼，寒夜推开他挡住那把剑的情形就会浮现，那把剑从肺腑穿过，再差一点寒夜就会命丧当场。这事儿太残酷，他没法接受。说句实在话，他不是没法接受寒夜死，而是不能看着寒夜为他而死，在这个鬼地方无声无息地死去。床边的手动了动，任安乐眼底猛地有了一丝神采，他三两步跨到床前，触到寒夜的手冰冷异常，脸上浮现不正常的潮红。他忙用手探了探寒夜的额头，掀开他的衣裳，见胸口位置隐有暗红之色， 眉皱了起来。 千防万防，还是因为剑伤染上了寒症，再这么下去寒夜撑不过今晚。 床上的人气息微弱如烛火，任安乐稳了稳颤抖的手，当机立断扶起寒夜，把他拢在怀里，掌心贴在他心脉处，源源不断的内力朝他体内涌去。 算了，反正一身内力也没了七七八八，留着也不能当饭吃。 任安乐嘴角发苦，乐天知命地自我安慰着。两个时辰后，感觉到怀里的人身体有了暖意，气息也恢复正常，任安乐神色疲惫，收回手，长长舒了口气。他看了暗下来的天色一眼，随意擦了擦额间沁出的汗，出去寻了几个野果，回到床边守着寒夜，咬了一口果子，嘎嘣脆响，死寂的竹屋里隔了半晌传来任安乐疲惫不堪愤愤不平的声音。 寒夜，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金山银山，这辈子才会遇到你。 晨光熹微，暗沉的山谷迎来新的一日。任安乐杵着下巴，头朝地，一点一点的跟小鸡啄米一样，每次都在即将昏睡过去的一瞬间猛地惊醒过来，然后看一眼寒夜。任安乐睁眼怔住，寒夜不知何时醒了过来，半靠在床上静静地看着他。他脸色有些红润，眼中有了神采和生机。任安乐眨眨眼，突然起身凑到寒夜面前，寒夜呼吸一滞。任安乐伸手在寒夜脸上和额头上摸了个遍，在寒夜不可置信的眼神下扒开他的衣袍，瞅了伤口一眼，点了点头。 看来命是保住了，死不了了。 任安乐小心推开寒夜，就着空下的半张床闭眼沉沉睡去。整个过程寒夜连眼都来不及眨就已经宣告结束。他垂眼一瞧，任安乐已经睡得昏天暗地。寒夜唇角一抿，笑了起来。寒夜错过伤口，握住任安乐的手腕，把他往里拉了拉，却在触到的瞬间陡然怔住，神情惊愕，心中复杂至极。任安乐脉搏虚弱散漫，平时浑厚的内劲全然不在，一身功力竟快散了个干净。寒夜垂下眼，盯着沉睡中的女子，目光深沉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